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重新回到自己的宿舍，令唐三有些惊讶的是，戴沐白他们三人还没睡，三个人都似笑非笑地看着唐三。奥斯卡从床上站起身，朝着戴沐白的方向抬起了一条腿。 赶了一天路，我的腿都酸了。哥， 你给我揉揉腿好不好？ 好，在这里吗？ 啊，就在这儿。蓉蓉和竹青他们都睡了。 好啊，你们偷听我们说话？ 不是我们偷听，是这儿的隔音实在是差了些。哎，哥，你也给我揉揉腿吧。 好，没问题。我听说有些毒素对人体反而有益，还有舒筋活血的作用，不知道我的八蛛毛行不行。就用你试试吧。 不要不要不要，三哥，我错了。去 睡觉。 唐三，人家小五都向你表态了，你这个当哥哥的就不要那么迟钝了吧。 可我们是兄妹。好了，不说这些了，我们都还这么小，现在讨论这些是不是太早了？你以为我是胖子吗？我可没他那么多邪火。 干嘛说我呀？ 第二天一早，众人继续赶路，此时他们已经出了巴拉克王国，进入了希尔维斯王国境内。还好弗兰德今天并没有提速，只是按照正常的速度带领着一行人朝东北方向前进。当天他们来到了希尔维斯王国位于国境南方的首都希尔维斯城。弗兰德有些破天荒的竟然选择了这座大城市作为落脚的地方，而且在他们入城的时候天色才刚刚暗了下来。当弗兰德院长带着众人入住一家价格相当之昂贵的酒店时，一向不把金钱看在眼中的大师都觉得怪异起来。而且这一次弗兰德竟然开了五间房，让大家能够住得松快一些，甚至连晚饭都是前所未有的丰盛。 弗兰德，你转性了吗？ 赶路两天，大家也都辛苦了，今天请大家好好吃一顿。不过小怪物们每人只许喝一杯酒。 和笑容相比，我更希望看到我们这位院长大人严肃的样子。不知道为什么，他每次一笑我都感觉他笑得那么奸诈。小三，你等着看吧，今天我们这位院长大人花这么大的成本肯定有问题。 果然，当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弗兰德擦干净自己的嘴，温和地向史莱克七怪说道： 你们也两个月没有进行实战了，这座希尔维斯城也有一座大斗魂场，今天晚上你们也去活动一下吧。不用参加所有斗魂了，为了不影响明天赶路，只参加团战斗魂就是。 院长大人，那我们这次实战得到的奖励是不是也应该上缴学院啊？ 学院虽然已经关闭，但作为你们的院长，你以为我会占你们的便宜吗？所有收入你们自行分配，与我们无关。慕白，难道你竟然怀疑我有目的？ 这次轮到戴沐白愣住了，他原本以为弗兰德是想让他们参加团战斗魂获得奖励上缴，这样的话以他们现在的级别，一场团战斗魂每人都能得到至少100金魂币的收入，加起来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没想到居然被弗兰德义正言辞地批评了，难道这位院长大人真的转性了？还是马红俊对自己的老师最为了解，在另一边朝着戴沐白比划了一个嘴型，戴沐白这才恍然过来。赌博？没错，在同等级别的情况下，连黄豆战队都无法战胜史莱克七怪，他们怎么会再遇到对手呢？只要在他们团战的时候压上重注，那么自然会有一笔不小的收益，这才是弗兰德真正的算计。 好了，我们出发吧。 希尔维斯大斗魂场看上去比索托大斗魂场更加宏伟。这里毕竟是希尔维斯王国的首都，比起索托来还要高上一个级别。戴上那令索托大斗魂场震撼的面具，史莱克七怪再次出动。不过当弗兰德给史莱克七怪报名团战的时候，却傻眼了。希尔维斯大斗魂场的工作人员仔细地检查了史莱克七怪的斗魂徽章，不可思议地看着面前这七名戴着面具的魂师，有些艰难地说道： 对不起，各位尊敬的魂师，恐怕你们不能参加今晚的团战斗魂。 为什么？难道希尔维斯大斗魂场无人了吗？ 对不起，尊敬的先生，我们希尔维斯大斗魂场确实没有一支三十级的金斗魂团队可以进行公平斗魂。 那银斗魂队伍也行。你没看到，他们中只有一名刚刚达到金斗魂称号的魂师吗？ 这肯定是不行的。首先，银斗魂的三十级战队，我们这里也只有一支，可让他们出战显然是不公平的。想必你也明白大斗魂场的规矩，团队等级是按照团队中最高阶魂师来计算的。 看来某人的算计要落空了。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也不是没有别的办法。如果各位决定越级参加斗魂的话，我自然可以安排。越级就不再受到斗魂徽章级别的限制，也就是说你们可以挑战最低的四十级一档斗魂队伍。在我们这里，四十级一档几乎都是银斗魂战队，也有几支金斗魂战队，你们可以任意选择。 四十级？那还是算了，不能让他们为我去冒险。 不，我看可以。 小刚，你开什么玩笑？这怎么可以？你也不是不知道差一个魂环的差距，难道你想让孩子们去送死吗？你别忘了，他们中还有三个人连三十级都没到，面对四十级的魂师队伍，他们没有任何机会。 我当然不会让孩子们去冒险。弗兰德，四十级的斗魂战队也是有很多区别的。刚才你说可以让我们任意挑选对手，没问题吧？ 当然没问题，而且我可以保证，这场团战斗魂将在中心主斗魂场进行。 超级挑战的情况在大斗魂场中是很少出现的，尤其是在团战之中。如果是一对一的情况下，有一方的武魂特别出色，或许还有在一个魂环差距下战胜对手的机会。可团战却是集体的力量，如果整个团体都弱于对手一个魂环，那这团战还怎么打？因此团战出现越级挑战的情况几乎不太可能，在整个大斗魂场的历史中也没有几次成功的例子。越级挑战无疑是一种极为吸引观众眼球的斗魂，更容易令观众兴奋。只要消息一放出去，中心主斗魂场就会座无虚席，这种好事斗魂场一方又怎么会拒绝呢？ 你们这里四十级队伍中有没有特别凶残的队伍？最好是那种每次都曾经杀伤对手的，杀伤比例越高越好。 啊，这个人难道是让他们的团队来自杀的吗？ 小刚，你疯了？你想让孩子们去送死？ 弗兰德，你认为我会让小三去送死吗？放心吧，我自有用意。 你 究竟有没有这样的队伍？ 啊，有的，凶神战队，四十级银斗魂战队，进入银斗魂级别后，46战31胜，共击杀对手达63人次，伤残对手98人次，被称为银斗魂战队中的凶器。大部分银斗魂战队都不愿意遇到他们，因为他们的打法过于凶狠。 好，那我们就挑战这支凶神战队。我们战队的名字叫史莱克七怪，一共7名队员出战。 哎，大师。 眼看大师竟然是认真的，赵无极等四位老师也赶忙凑了上来，想要阻止。大师向他们摇了摇头，低低地说了一句什么，众人这才恍然大悟，脸上的担忧这才消失。 可是这样好吗？ 弗兰德，这也是一种历练，总有一天他们要面对这样的情况。你认为他们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有我们在身边疏导好，还是让他们自己去承受好呢？ 好吧，希望你是对的。 这是检验他们心理素质最好的方法，也是他们早晚都要经历的。 这样吧，我们来表决一下，支持大师决定的人举手，少数服从多数。 好，全票通过，请帮我们安排吧。 好，请您稍等。 大师，你没搞错吧？让我们挑战四十级的团队，虽然我们的武魂和魂环都不错，但等级的差距和魂环差距过大，也不可能获胜啊。而且还是最凶残的四十级战队。 四十级又如何？我们也未必就不能获得胜利。更何况越级挑战可以获得十倍积分，要是我们赢了，每个人就能增加1000积分，这可是捷径。 戴老大，怎么说你也38级了，你这明显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我可才28级，和40级差着2个魂环呢，这样的斗魂怎么打？三哥，你怎么看？ 我先想一想。老师绝不会无的放矢，但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我虽然有外附魂骨这在同等级中逆天的存在，但也不可能弥补史莱克七怪战队和四十级战队的整体差距啊。毕竟除了戴沐白以外，其他人和对手的魂力差距实在太大了，尤其是魂环的差距，想要获胜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